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此时英吉已经站在瓦莱尔的面前了。此时的英吉已经非常熟悉整个过程了，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至少听到过好几遍关于翻看神兵谱的讲述了。英吉打开了器型，开始认真的一页一页的翻看着。第一页是一把长长的刀在动，怎么这么巧，第一件武器就选择了营级吗？瓦莱尔也有些兴奋，可他盯着神兵谱的小眼睛越来越圆，他在努力睁大眼睛。怎么回事，这似乎有点不对劲儿啊。 营级，你翻开第二页看看哦， 瓦莱尔提醒着。于是营级翻开第二页，这一页记录着一对大锤，他们也在动，的确在动，也在动。 再往后看看哦， 瓦莱尔再次提醒着，自己的身体往前凑了凑，紧盯着这每一页神兵谱。第三页是一把长剑，本来是立在图像里的，可当营级翻开这一页的时候，他居然咣当一声倒在了画面里，但也在不停地抖动着。紧接着每一页的武器被翻开的一刹那都在抖动着，从这本书的第一页一直到最后一页，每一件兵器都做出了反应。再看一遍还是如此，甚至再次翻到第三页的时候，那把长剑都会从直立状态倒下去，然后继续抖动。 好奇怪哦，这种情况是我第一次遇到哦。 瓦莱尔满脸疑惑地看着营级，又看看这本神奇的神兵谱。 瓦莱尔，你说过这些武器如果有反应就表示它会选择主人的，可现在看来它们都有了反应，这该怎么办呀？ 营级也有些不解地问道。 这个事情需要长老来解释喽。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能解释清楚哟。 瓦莱尔双手抱在胸前，在石屋里来回踱着步。突然他说道，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哦，你还是应该去一趟冰岩之地哦，也许到了那里才会有正确的答案哦。对了，你最喜欢使用什么武器，可以说一下吗？我可以在近期教你一些招式哦。如果你去冰岩之地取回你想要的武器的话，也许可以用得上哦。 瓦莱尔，我喜欢用刀。 英吉淡淡地说着，这种情况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看似所有的武器都对他有所反应，可他总是觉得这里边有什么不对，尤其是兵器图像里的那种气氛。 因为迎击感到很是诡异。他不知道其他伙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之间丝毫没有感受到这种诡异的气氛。他忽然想到，是不是自己多心了？还是瓦莱尔说的对，到底什么情况，只有到达冰眼之地去探个究竟。于是英吉暗下决心，他站起身跟瓦莱尔道了一声谢，慢慢走出了石屋。他此时的心情并没有像刚才伙伴们那样的兴奋，他一边走一边还在思索着刚才看到的那种诡异的气氛。 英吉 怎么样了呀？ 退呀，哪一件啊？ 英吉你快说说啊。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问着，急切地希望能从英吉嘴里知道答案。 哦，好像是一把刀，我也不确定，还需要到冰眼之地去看看才能确定下来。 英吉含含糊糊地回答着，不过这个回答倒也没错，大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谁都要到冰眼之地去实地看看，因为只有到了那儿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 诶，玄平去哪里了？ 英吉突然问道。这倒是转移大家注意力的最好的方式，况且英吉也想知道玄平对武器的选择结果。 诶， 刚才 还 在 啊， 现在去哪儿了？ 现在去哪儿了？ 是啊，刚才还在这里。 我记得他说他去洗洗脸。 洗脸？ 几个人正在说话，瓦莱尔走了出来，只见他手里拿着几张纸在大家面前晃了晃。 好了，咱们的初步筛查已经做完了大家都已经有了有缘的神兵利器了接下来啊，大家要学习相关武器的特点及招式哦，以便在得到这些武器后能够在第一时间使用上哦。 好， 哪天教我们呀 瓦莱尔。 大家更加兴奋了。 好激动哦，长老的这个神兵谱可是很神奇的哦，刚才我用长老给的专用的复写纸张对大家选中的武器进行了复制哦，现在交给你们哦。 这是纸， 大家拿到后不由得惊呼起来，他们没有看到瓦莱尔是怎么做到的，但拿在手中的纸张就像是刚刚从神兵谱中撕下的一样，那里面仍旧呈现出武器的影像，仍然是那神奇的活动的影像，只不过现在拿到手里的影像不是刚刚看到的呆立着的形象，而是舞动起来的影像。这是武器的招式。 呵呵，有点吃惊哦。这种复写纸张是长老会专用的，是专门用在复制主要影像时用到的纸张哦。神兵谱里面的武器在进行自主选择主人之后，就会在主人面前显示招式的修炼方法哦，你们要好好学习哦。 瓦莱尔说着，眼睛却看着在一旁发呆的英吉。 瓦莱尔，这张纸是不是只有自己能看，别人看得了吗？ 小昭问了。 好问题哦，别人看的话就只有一动不动的情况喽。别忘了，武器是有意识的哦，神兵谱也是有魔力的哦，这张复写纸张也是有魔力能复写这种复杂情况的哦，所以只要武器的默认主人看就会显示招式哦，如果不是它的主人，就像你反复看到别的兵器影像的效果是一样哦。 瓦莱尔，为什么我的影像只有这么一两招？ 是啊，我这个也是。 这么少的招式怎么够用呢？ 大家显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要记得我说过的话哟，这些武器可都是自然之力的产物哦，它们是有灵性的哦，也就是说这些武器都会跟着主人一同成长的哦，你们需要进行修炼，他们同样也需要修炼哦，很多招式都需要你们和他们共同练习得来哦，目前的招式仅仅是一些初级招式哦。 啊，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咱们要好好练习喽。 听着大家的话，迎吉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愣愣地看着手中的那张纸。 怎么样哦？ 好像还是那样。 哪样哦？我看你喜欢用刀，就把第一页的那把刀复制给你了哦。 还只是能看到抖动，其他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迎吉淡淡地说着。 很奇怪哦，不过还是等到了冰岩之地亲自找一找答案吧。 瓦莱尔说着，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哎，玄平去哪里了？他还没有领到这个。 小昭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纸，一边说着，提醒着瓦莱尔。 哎，我们还不知道玄平的选择结果，瓦莱尔，你能给我们看看吗？ 塞纳抢着说道。对哦，瓦莱尔，我们仅是想看看是哪种武器的选择了玄平啊。 龙啸也说了。 这个嘛，并没有武器选择玄平哦。 瓦莱尔的一句话惊呆了众人，大家流露出惋惜，相互议论着。而此时迎吉的心里也是感到不解，看来没有选择武器的只有玄平和自己了。自己虽然拿着神兵谱第一页的复写影像，但好像并没有真正被选择的感觉，那把刀只是不停地抖动，丝毫没有把招式向他演示的意思。同时那种抖动在迎吉看来始终包含有一种诡异的成分，使迎吉根本不想再看那张影像复写纸。 那玄平怎么办？他去哪里了？咱们去找找他吧。 小昭的话再一次提醒了大家，大家于是跑去了玄平所住的屋子。 诶，这里没有啊，再到别处找找。 小昭招呼着大家。此时迎吉也从自己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他刚才就感到玄平的状态不太好，因为当时自己急着进食屋，所以就没有理会，现在想起来自己感到有点后悔。玄平最近这段时间跟自己有着相同的感受，修炼好像都要比队友落下一大截，心里肯定不好。如果选择武器再不顺利的话，这……哎，英吉想到这儿，加快了寻找玄平的步伐。这个时候，鱼也不声不响地跟了过来，但就是这样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玄平。似乎洞里的任何地方都找过了，仍然没有他的踪影。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着急了。 他该不会是出去了吧？ 小昭像是在问大家，又像是自言自语。 要是真的出去了，那么大的山到哪儿去找啊？ 塞纳也说了。 是不是回家去了？前几天我还听他说他想家了。 龙啸说着托起了下巴，一脸思索的模样。迎吉和雨按说平时跟玄平接触最多，但他们此刻似乎也无法判断出玄平的去向。难道他真的回家了吗？经过这么多天，玄平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总会和迎吉商量的。像回家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也该说一下吧。所以迎吉并不觉得玄平已经回家了。那么他还会去哪儿呢？几个人焦急地商量着。 他在断崖哦，那个风景最美的地方哦。 这时瓦莱尔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几个人的身边，手里还拎着一件宽大衣服。 他现在可能面临着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哦。希望你们能够像接纳我一样重新接纳他哦。 几个人听着瓦莱尔怪怪的话，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是注意到了他确认了玄平的去处。 断崖，那个我们曾经去过好几次的地方。 塞纳一脸的诧异。 可瓦莱尔，你怎么知道玄平在哪里？ 小昭不解地问道。 我是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哦。 瓦莱尔面无表情地说着。 我想咱们还是赶快过去哦，希望他能够顺利走过这一段。

当年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转战南北。有一回，她随大军在边关打了大胜仗以后，便往西北方走。当他们来到西山脚下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就扎下营来。花木兰坐在营帐里，又思念起家乡。离开父母已经八九年了，也不知他们现在怎样。他独自一人爬到大西营面的那座高山上，向着家乡的方向遥望。他一直望到太阳东升，山下响起了集合的锣声，他也没听见。等他下山时，才看到山下的营帐全没了。他急得脚下一滑，摔到一座山崖下，多亏被一位打柴老人救下。半个月后伤痊愈了，他才去追赶大军。从此人们就把花木兰登高遥望家乡的那座山峰叫做木兰驼。香山西北面有块大岩石，上面刻三个大字武松岭。相传这是为了纪念北宋时的梁山好汉武松而得名。在这岩石上还有个大脚印，据传就是武松留下的。传说武二郎四方云游时曾来到过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一带。一天他来到香山樱桃沟的一座寺院前，忽听到女子的哭声，好不凄惨。于是他翻墙而入，见一恶道正在欺负一个女子，他怒气填胸上去就打。那道士一见拔腿就跑，武松紧追不放。此时天色已晚，转眼间那道士就消失在山上。武松跳上一块大岩石，仔细地朝寺下里观望，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嗨，他心中一急，用力地在岩石上跺了一脚，然后飞身跳下岩石。他这一脚实在太重，在岩石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大脚印。后来他一把火烧了那寺院，又送那女子下了山。姑娘的家人千恩万谢，为了感谢他，姑娘让石匠出身的老父亲在武松留下足迹的岩石上刻下武松岭三个大字，地名也由此而得。 茫茫的北京城啊，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也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就是这城砖上的每一条划痕都是一段历史，每一个街道的命名都是一段典故。抬头看看谁家养的鸽子在扑棱，听听隔壁街坊养的蛐蛐在鸣叫，想想这一天一天的柴米油盐，拾掇拾掇您家的锅碗瓢盆，这就是恬淡静谧的生活呀。现在想想啊，挺奢侈的呀，一个字儿，没时间了。得，我得赶紧啊，看看我那公号又有哪位朋友给留言了。还别说，大家还是蛮包容我的，咱们都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节目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咱们呀，下周见。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